城市，走不出也可以争我活得快乐，争我乐于发现什么，不需要跌倒，只怕谦逊的我随时望我，争我未必活得快乐，也会乐意催我放下什么，当做往事哲学，世界可以坎坷，祝我随时赞我，美丽有语言，我发现了一把圣战，为我诗，为我歌，至少给我善意。岁月会有时无语，若能存在到目前，都应该纪念。明明能用心追过了明天，追不到也可以争我。祝你一个一个无人望我，赞我未必活得快乐，也会乐意催我爱着什么，当做往事哲学，世界可以坎坷，祝我随时赞我，仍旧能做我。